強溝通。王群話：中方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在評估和監督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作為周邊國家，中國和其他所有利益相關國理應參與機構評估和監督。在本港北區醫院，昨日挨晚六點幾，隔離病房火警中鳴響，負壓通風系統根據安全設定暫停運作，消防到場檢查證實沒有發生火警，有關負壓系統在十分鐘後恢復正常。北區醫院昨晚公布這宗事故，指負壓系統暫停運作期間，病房內有21名病人，包括一名正準備出院的新冠病毒確診患者，當時病房內所有醫護人員都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亦沒有進行任何高風險醫療程序。經風險評估後，院方相信事件造成的感染風險非常低。日經平均指數報29,587點，升4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0.51美元，賣出1,731.2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4，日元109.4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7，人民幣6.55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慢车排到去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带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啦，去返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整个台湾咧周围都 澳门特区，其 实即系唔止广州啊。 想知两岸四地发生咩事？ 唔使周居劳顿喎。 郭宇谦， 食住潭咧，干到系你见到个底咧系会龟裂啊！台湾有部分嘅发电厂啦，都仲系用紧水力发电，咁而家缺水嘅情况已经令到部分嘅机组咧系必须要停止运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二就快开考啦，我哋一起为考生打打气。 由依家至4月15日，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写低你嘅打气字句， 留言有机会喺政坛新秀训练班节目内读出，仲唔快啲为考生打打气，吸吸力！政坛新秀训练班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13日，政府计划以疫苗气泡有条件放宽食肆每堂人数及堂食时间， 内地人来港易下月中实施，免接种免检疫。 新增13宗确诊，包括2宗本地个案，冇源头不明。 英国已为所有50岁以上成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嘅港台电视31咧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呢个节目，我系叶冠霖。今日咧都系讲下新啊，同特首提出咧一个疫苗气泡嘅概念啊，咁希望大家都系打上嚟一齐倾嘅1872311。咁因为见到咧第4波疫症都放缓啦，寻日特首就提出用疫苗气泡嚟基础咧嚟到调整社交距离措施嘅。咁当中咧比较多人关注就系食肆酒吧嘅安排啦。咁而家食肆嗰度咧都话会分3阶段咧引入呢个疫苗气泡。概念噶，简单啲讲啦，喺第一阶段啦，若果食肆嘅员工都打咗第一剂嘅疫苗，顾客又用晒安心出行嘅话咧，可以放宽啲啦，6人1台堂食去到晚12点噶。第二阶段，所有员工都打晒2剂疫苗啦，所有顾客咧都已经打咗第一剂疫苗，又肯用安心出行嘅话咧，再放宽啲，食肆咧就要划出个特定嘅范围，喺嗰个位咧8人同台，宴会人数上限可以去到100人，堂食咧去到凌晨2点钟噶。咁另外去到第三阶段啦，若果去到特定范围之内，只接待啲顾客咧都打到2剂疫苗嘅话咧，同台人数可以放宽到12人啦。食肆有呢一个嘅安排。酒吧方面啊，就而家一路都停紧嘅。咁而家就话咧，若果员工同顾客都已经打咗第一剂疫苗，又肯用呢个安心出行嘅话咧，咁就能够放宽喺一啲限制之下咧，俾佢重新开放营业嘅。即系意味住，如果唔打疫苗嘅话咧，就可能去唔到酒吧住啦，作为顾客都未必去到住啦。呢个就一个新嘅安排。咁除咗呢啲食肆酒吧之外，仲有其他安排嘅，譬如回港易，咁就话谂住咧喺4月底就扩展到广东省以外嘅住喺内地嘅香港人咧，都可以用呢个回港易翻嚟香港啦。而来港易方面咧，就谂住5月中推出内地非港人嚟香港咧，就无需强制检疫嘅。另外，如果打了疫苗的话，第日可能在探访安老院舍、残疾院舍方面都会有放松的。另一点值得留意的就是现在有免费派樽的安排等大家检测的。特首昨天就提过了，就说稍后政府都会考虑是否会停止为一些非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免费检测，就是这样希望能够鼓励市民用打针来替代定期检测的。昨天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能比较新的，大家来讲听完之后觉得执行起来会是怎样的呢？你支不支持呢？打来讲一下1872311 1872311。这方面请来政府代表详细跟我们解解先，请来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早晨局长。 哎，早晨叶冠霖。 不如先讲讲个理念先，今次这一系列的新的措施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其實呢，我們的理念呢就是我想昨天行政長官都講了，一方面呢我們現在的疫情呢都是有一個逐步緩和啦，所以呢我們都是希望呢是逐步有序地回復返那個常態的，那這個是一個目標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回復嘅時候，當然係有風險嘅。咁但係我哋當有風險嘅時候咧，我哋要避免係一刀切咁樣咧，又停下開下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原則。咁所以如果要逐步回復，但係又要即係唔好係要去一刀切嘅話咧，我哋一定要加強去針對性的防控措施啦，因為咧，如果唔係咧，就變咗你開嘅時候咧，風險一定係大嘅。好多專家都同我哋講，亦都係正正點解我哋喺過咗長假期咧，我哋都需要咧係今次咧係14天就再係 第一是監察下嗰個整體情況有冇反彈啦。第二咧，就當我哋宣布咗呢啲措施咧，我哋咧都係要去即係去同啲業界咧係去傾翻嗰個執行嗰個細節。咁最後就係話我哋其實如果要做我剛才以上講嗰三樣嘢嘅話咧，我哋咧都係要呼籲咧係全民參與咧，我哋大家先至可以咧係即係令到香港咧可以即係恢復翻呢個常態嘅 嚇。不如講到啲執行嘅細節啦，大家聽到可能食肆方面都會關注啊，睇下點做嘅咧。嗱，而家好關鍵咧，就係話要睇下啲員工有冇打過疫苗，顧客有冇打過疫苗。咁第日係市民係咪都會隨身可以攞到個證明，講到自己打到第幾劑啊等等嗰啲嘅個諗法點樣嘅？ 我哋呢個疫苗氣泡即係作為一個基礎咧，希望咧我哋可以調整翻我哋社交距離嘅一個措施咧。咁當然就大家嗰、那個其實都係要打疫苗啦。咁而家咧，我哋如果大家打咗疫苗之後咧，主要咧有兩個證明嘅，一咧就係一個紙本嘅一個證明啦，就係、是、喺打完疫苗咧就俾到大家嘅。第二咧就係、是、一個嘅智方便係一個智方便嘅 app， 係亦都係政府出嘅，係創科局嗰邊佢哋研發嘅。咁咧就喺嗰度咧係可以記錄到你幾時打咗即係疫苗啦，同埋打咗乜嘢疫苗啦。咁第一劑、第二劑都可以清楚咧係羅列到嘅。咁嗰度亦都會寫埋你亦都可以咧載你嗰個嘅檢測嗰個結果嘅。咁所以如果嗰個亦都係一個，如果從一個電子嘅針卡嘅角度嚟讲咧，嗰、那个我哋已经系处理咗啦。咁有好多人都有嘅，咁但系我都呼吁市民，如果佢未有呢个智方便嘅程式咧，就都可以去下载啦，尽快。 即系第日嗰啲食肆检测就要大家食肆就去食嘢嘅时候就检测，就攞呢个智方便个程式俾嗰啲食肆嗰啲睇，就佢做嗰个叫做把关嘅工作噶啦，系咪个谂法都？ 当然啦，我哋嗰个细节咧一定系都系要具体细节要同业界联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公布嘅，咁亦都睇下视乎嗰个开始嗰个时间咧，因为可能我哋都觉得唔同嘅食肆佢可以开始嘅时间咧，就未必一样啦吓，咁所以咧就如果嗰个开始嘅时间咧有即系准备得即系足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同佢哋倾，睇下有冇一个即系更加便捷呢个业界嘅一啲嘅方法咁样 吓。有些人就说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不适宜接种的，我不是不想打，不过真的不适宜打那些。那到时是不是都有些豁免证明的安排啊，定怎样啊？这个会 是的，我们都理解到可能有部分人士呢，他是因为即是身体的原因呢，其实呢就未必打到针啦。例如 有一些 可能是16岁以下，而家我哋政府嘅疫苗接种计划咧，16岁以下都系即系唔会打针嘅。咁呢一类嘅人士咧，其实咧我哋都会系有一个即系例如佢要有一个即系一个证明咯吓。例如话啊，点解佢唔打得咧？系医生话俾佢听，佢其实都唔适宜打嘅咁样。咁呢啲都会喺我哋商讨同业界商讨细节嗰个范围之内嘅。 今次就另外要求啲食客啦，若果能够食客都能够打咗疫苗嘅话啦，咁就能够去一啲所谓食肆一啲特定范围啦，就比譬如八人同台宴会人数咧，可以去到100人嘅。呢个到时具体嗰个特定范围个概念系点样？即系间食肆会划开两部分，然之后就系不同区域咁样，系咪？即系点样运作嘅？ 因為咧，我哋即係初步咧，就都可能係有一啲比較大啲嘅食肆咧，其實佢哋就都有時佢哋，我哋一路都同業界咧係一路商討話點樣可以咧係對於而家我哋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嗰個調整嘅。咁有啲業界佢其實亦都係提出就話啊，如果你全部都打曬疫苗，或者佢哋嘅員工有打曬疫苗嘅話，係咪可以某一啲嘅房間或者係某一啲嘅區域嚇，佢哋可以全部都係做嗰啲啦，咁即係多過四人一台嘅情況啦嚇。咁一方面咧，對於佢哋嗰個即係整體個運作咧，亦都係方便啲。咁另外咧，就係話當呢個疫苗氣泡嗰個概念咧，其實亦都係話你成個嘅 嘅地方係都係大家都係打曬針啦。咁大家當我哋去做一個所謂嘅放寬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安全嘅放寬咯。 嗯嗯，咁但執行起嚟會唔會都有困難咧？譬如頭先講到話可以放寬到100人，咁可以想象100人可能都係啲婚宴咁嗰啲啦。咁但係就可能要分開啲客噶咯，擺酒之前啊，你打咗疫苗未啊？如果你打咗就喺一區，咁未打入去放喺另一區噶嘛？咁可能要拆散啲家庭嚟坐啊，咁嗰啲喎，會唔會都幾對即係市民影響都幾大咧？呢個 其實呢個咧，我哋主要第一就提供一個即係疫苗氣泡嘅一個概念啦，係俾即係業界咧係去即係去執行啦嚇。咁可能有啲業界咧就會覺得咧係都比較喺佢自己嗰啲食肆會比較適用嘅，或者係佢能夠執行到，或者係有一啲業界咧又覺得未必對佢嚟講咧係完全係好可能喺執行上邊佢哋覺得係有啲挑戰嘅。咁呢個其實冇問題嘅，我哋都係提供一個概念咧，令到喺我哋唔係其實亦都唔係淨係食肆啊，或者係一啲關閉咗嘅處所嘅，而係我哋喺我哋例如好似探訪啦、醫院同埋老人院舍啦。或者是即係一啲宗教活動啊、婚禮啊、周年會議啊，甚至乎一啲即係其他嘅一啲即係覺得係要回復正常生活嘅一啲嘅活動嗰度咧，其實都係適用嘅。 嗯嗯嗯，但翻返食肆嗰度，特定範圍係咪即係會間開性，可能要揾啲板圍開？如果唔係，啲人可能行嚟行去嘅，有冇話譬如指定要兩個區要擘得幾遠啊？等等嗰啲有冇諮詢業界咧？其實呢啲 我哋咧就當琴日行政長官宣布咗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就會相關嘅即係部門咧都會約業界咧去商討呢啲執行嘅細節嘅。咁所以呢、這個我哋會我諗隨即呢、這個禮拜都會展開，即係立刻會做噶啦。咁到時咧，如果喺商討嘅時候咧，你剛才所講嘅嗰啲細節咧，都可以同業界即係繼續即係去商量咯。 嗯，另外想睇即係飲食業界員工嘅角度去到睇啦。因為今次啲措施，無論你話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放寬咧，大前提都係所有員工咧都要去打疫苗嘅。會唔會將僱主同埋僱員，即係飲食業界啊，放喺一個比較即係對立嘅位咧？有機會啊，有個僱員可能佢因為唔知點解原因佢唔想打嘅，可能冇得撈呢行咯。因為佢一個員工喺度就晾住成個佢老闆成個集團成個餐廳都唔能夠開放寬嘅咯。會唔會個對立容易有衝突咧？各位？ 當然呢個我哋唔係即係第一唔係我哋嘅原意啦嚇，第二咧亦都唔希望即係見到係一個咁嘅情況嘅。咁我哋一方面從政府嘅角度咧，我哋提供一個即係免費嘅疫苗接種啦。我哋亦都覺得咧接種疫苗咧其實係可以保護到自己嚇，保護到屋企人，亦都保護到個社會。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咧就係、是、提供即係、就是、安全有效同埋咧係有品質嘅疫苗俾大家。另外一方面咧，我哋當然希望多啲人去接種，令到嗰、那個整體嘅疫情嘅控制啊，同埋咧成個社會嗰個恢復咧係更加快。咁呢啲亦都係我諗大家市民都期盼咧係見到嘅。咁、所以希望就係大家都即係、就是、盡量出一分力，係、去令到呢一樣嘢咧係可以達至到咯。 但我諗理論上你都唔會想見到話有僱主因為唔打疫苗呢個原因而解雇員工啊！理論上唔可以咁做啊，係咪啊？ 我諗即係我哋即係絕對唔希望即係見到呢個情況啦嚇。咁、如果即係真係身體上邊佢或者係健康嘅理由咧，佢係打唔到嘅話咧，當然我哋都會同業界商討，睇下用一啲咩證明咧，就去即係處理咗呢個問題啦嚇。咁、亦都我明白到有啲業界可能佢未必想參加嘅呢一樣嘢，可能佢對於而家例如四人一台啊，做到即係夜晚十點啊，佢都覺得係可以嘅。咁佢或者佢唔參加，咁而佢就必須係要做檢測啦嚇。咁、呢個就呢、這個我哋已經係喺即係法例度嗰度寫咗啦嚇。咁啊其他嗰啲全部都即係嗰個要求咧都係不變嘅咁。咁呢個都係提供一個額外嘅即係一個額外嘅誘因同埋一個安全放寬嘅。一啲嘅措施俾佢哋嘅啫。 嗱，作為食肆都仲有酒盞位啊，頭先你可以有啲選擇啊。酒吧似乎冇得揀喎，佢想開嘅一定要全部員工要打，顧客都要打添。你唔打疫苗就 可能一段時間不用落酒吧了。 是啊，正如我刚才所讲啦，第一我哋就提供我哋觉得呢个疫苗气泡呢个呢係即係我哋而家要去调整社交距离措施嘅一个基础嚟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会係将即係打疫苗呢就係、是、喺我哋防控个措施嗰、那个即係原则入面啦。咁而另外呢就係、是、话当然我哋都会睇返风险嘅。咁例如一啲比较高风险嘅处所嘅时候呢，如果要开放呢，一方面如果我哋要回复常态我哋要开返。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哋又唔想个疫情呢係因为呢啲风险嘅情况之后呢之下开返呢係有反弹。咁所以呢亦都唔想一刀切。咁变咗呢我哋一定要即係针对性咁去加强一啲嘅措施㗎啦。咁而呢一个疫苗气泡呢我哋都觉得呢分阶段咁样，然之后呢就令到一啲即係業界咧，可以復業咧，都會係一個方向啦。而家我哋 頭先你提嗰啲方向，其實仲有冇討論嘅餘地？譬如頭先有啲你話都嚟緊呢個禮拜諗住同業界傾啦，即係似乎可能之前都未聽到業界好多嘅聲音啦。有冇走盞或者一個回轉嘅餘地咧？頭先提嗰啲措施。 我想個大原則呢我哋都定咗㗎啦嚇。咁至於你話喺嗰個執行細節上面具體細節呢我諗我哋嘅同事呢就都會同業界呢大家商討主要係嗰個執行細節，但係嗰、那個即係整體個框架呢昨日行政長官呢都已經係宣布咗啦。 另一點都想問陳肇始局長你嘅就有關啲政策邏輯方面，因為昨日我見到特首就提過話第日都諗緊係咪會取消免費派樽仔等大家做檢測。咁但係如果你而家講打疫苗啦，咁好多市民都打咗啦，有啲都打咗。其實你哋都講到，其實不同疫苗嘅保護率有唔同噶嘛，始終都唔係一個百分百嘅保障嚟嘅，係咪？呢個你都同意啦。呢個有啲九成，有啲五成多啲咁。咁但係你如果因為打咗疫苗就唔做一個以往做緊嘅原檢盡檢，即係會唔會放棄咗追蹤嗰環咧？變相地咁會危險咗咧？香港社會？ 首先咧，行政長官咧都係講話係考慮啫嚇。第二咧就我都想即係釐清翻一啲概念啦嚇。一咧就係當我哋打咗疫苗咧，其實係有一個保護力嘅。咁無論係幾多都好，都係有個保護力咁保護自己啦嚇，同埋身邊嘅人啊，亦都係整體咧。如果係有足夠嘅數量人打咧，對於個社會咧都係有一個保護嘅屏障。咁而檢測咧就係、是另外一個用途嘅。嗱，檢測當然係重要嘅，我哋覺得喺防疫抗疫之中咧係重要嘅。咁就係話會做咗檢測就知道咧嗰個人咧佢喺嗰刻咧究竟係有冇感染。咁但係佢唔係提供一個保護力嘅。咁所以咧佢亦都係重要。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就覺得咧就話而家點解我哋話我哋都可以咧用疫苗咧係代替咗一啲恆常嘅檢測啦。咁呢個第一步啦嚇。咁希望大家就唔需要時時去做檢測。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如果大家有我哋都有好多係強制檢測，係我哋從公共衛生嘅角度咧，我哋希望咧係一定咧係要去做檢測嘅。咁所以嗰方面咧係唔會令到係我哋嘅追蹤嘅工作啊或者係嗰方面嘅工作咧係減少。至於你話市民佢可能係願檢盡檢，有啲佢覺得想去做檢測咧，而家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嘅。但係當然我哋都希望咧市民即係就話除咗話係嗰一刻知道自己有冇事之外咧，就不如咧就去做打疫苗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令到嗰度嘅保護力增加啦。咁而我哋喺我哋而家唔同嘅。檢測咧，好多時我哋都要求一啲食肆啊，或者係一啲其他處所嘅員工做。咁我哋都呼籲佢哋咧係去打疫苗嘅， okay. 因為如果打咗又唔使做嗰個嘛。咁我哋一路會監察嗰個整體情況。嗰、那個大前提咧就唔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公共衛生，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整體嘅做法。咁不過市民如果真係唔舒服嘅話咧，其實咧、okay. 我哋都覺得咧佢哋最好咧要去睇醫生嚇，就唔好淨係自己做檢測咯。 我剩翻唔好多時間，想問埋安心出行，因為喺食肆方面嘅要求啦，而家都話係好多都要必須大家用安心出行的、這個想法是怎樣？同埋尋日特首提過話，長者如果沒有智能電話，就可能 有其他安排啦。可以係咪淨係長者才有機會豁免嘅咧？到時又點咧？又 我哋而家初步嗰个构思咧，就系、是、咧，就系、是、当然啦，安心出行就系、是、如果系要我哋喺我哋琴日特首讲咗嗰啲唔同嘅调整嗰度咧，其实咧就系、是、都系需要一定系要做安心出行啦，因为呢个都系我哋希望咧喺个追踪嗰度咧系做得更加好嘅啫。咁、如果系例如好似老人家佢冇智能电话啊，又或者系佢一家人，例如有小朋友，佢未必有智能电话。其实呢啲，如果佢屋企人咧扫咗安心出行咧，其实我哋都会，我哋会同业界会商讨细节嘅。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希望大家对安心出行咧，就其实佢又唔使留名，又唔使留电话。其实咧，大家觉得咧系即系其实呢个真系。冇問題嘅，咁我哋亦都如果年紀即係未必適用啊，或者係個大前提就係咧要有適合嘅方法咧作出記錄咯。 第一個假設就係冇智能電話，就係細路仔，因為老年人咁啦，但係啲中年人都可能冇智能電話，用啲最簡單的電話，咁嗰啲點啊？ 這個其實個情況就好少嘅，但係咧，我哋當然我哋都會喺同業界商討細節嘅時候咧，睇一睇咧佢哋即係我哋整體嗰個喺對於點樣去監察呢個安心出行嘅即係實施，即係如果佢係要去參加我哋呢啲新嘅疫苗氣泡嘅呢啲嘅即係放寬措施嘅話咧，係點樣執行？這個我哋會大體會再同佢哋傾嘅。 好啊，咁多謝局長先，時間所限啊，唯有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 唔該。 剛才嘅訪問咧就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嘅電話87231，聽到呢個疫苗氣泡嘅概念，大家點睇咧？打嚟一齊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日本政府批准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经稀释后的核废水。首相菅义伟说，政府已经制定基本政策，确保核废水经过处理符合安全水平。排放行動至少兩年後才進行，但已經引起當地漁民的反對，以及中國以及南韓的關注。日本政府認為排放是安全的，因為核廢水排放前已經進行處理，除去幾乎所有的放射元素並經過稀釋。福島核電廠在2011年海嘯至今儲存了大約125萬公噸的核廢水，日本的行動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支持。機構說日本的處理方法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核電站的廢水處理過程相似。總幹事格羅西說，應該努力避免事件進一步危害海洋環境、食品安全和人類健康。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國財長耶倫在即將公布的匯率報告中不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彭博報導指，半年度匯率報告預料星期四完成，暫時未知幾時公布。消息人士又指，耶倫團隊曾經討論調整界定為匯率操縱國門檻的可能性，若果提高門檻，財政部需要審查的國家數量將減少近半。美國在2019年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去年1月在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前解除。至於美國財政部去年底將中國、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等地列入觀察名單，越南及瑞士就被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界定匯率操縱國的三項條件，包括對美貿易順差每年超過200億美元，外匯干預規模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 2%， 全球經常帳盈餘相當於 GDP 的 2%。台灣當局說，大陸星期一派出25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數目創單日新高。美國國務院表示關切，再次呼籲北京停止在軍事、外交和經濟向台灣施壓。台灣的防衛部門說， 军机由大陆的空域进入台湾的西南方防空识别区之后沿路折返。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复台湾的中央社表示，美方注意到中共在区域内持续进行恫吓的模式，包括针对台湾，对此感到关切。发言人再次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施压台湾，并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英国政府说已经为全部50岁以上成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达成向最高危9个群组人士注射疫苗的目标。首相约翰逊形容在疫苗接种计划达成另一个里程碑。英国疫情缓和，星期一新增3568宗确诊病例，再多13人死亡。英格兰地区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措施，不少零售店铺恢复营业，店外出现排队人龙。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5点，升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57美元，卖出1,731.0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7，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旺角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宏道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住奶道神街。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啦，排到去广东道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旺角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宏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住奶道神街。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啦，车龙就排到去广东。后少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都有车龙嘅，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亚街老街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去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亦都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红桥对出。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一段咧，亦都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 龙尾在青龙别墅，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一条支路亦都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登记做选民，但系又惊啲个人资料俾人滥用、哦。 放心啦，选举事务处会采取各种方法，确保有关资料系唔会被滥用嘅。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新的选举制度，民主党的前主席李永达， 坦白说，我参与民主运动，我都是一个比较有耐性的人，但你逐渐下下走翻转头咧，真系唔住，我而家真系唔信。 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香港是需要多元的参与嘅，唔系净系话直选系咁重要，最紧要佢系适合嗰笪地方的需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4月13日，政府计划以疫苗气泡有条件放宽食肆每堂人数及堂食时间。 内地人来港易，下月中实施免接种、免检疫。 新增13宗确诊，包括2宗本地个案，冇源头不明。 英国已为所有50岁以上成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特首咧，寻日提出咗一个抗疫嘅新路向啊，有一个疫苗气泡嘅概念，用呢个做基础，即系鼓励大家打多啲疫苗啦。譬如食肆方面，若果员工打疫苗、顾客打疫苗，又用安心出行嘅话咧，有一啲嘅放宽噶。酒吧方面啊，甚至乎喺院舍方面探一啲人咧，都会有打咗疫苗之后咧，会有一啲便利嘅出行等等，都有其他嘅便利。咁点睇呢啲嘅谂法？大家打嚟讲啊，1872311，1872311。刚才咧就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讲过其中一啲细节啦。你觉得执行起嚟会系点咧？讲下你睇法。1872311接通咗黄太噶，黄太你好， 系你好啊， 早晨黄太，你好 系， 系请讲。 系我因为咧，我本身我自己都过咗70岁噶，72噶啦叫做。 嗯。 咁我有老人家咧就住喺啲老人院舍啦，护理院舍嗰度。 嗯。 咁而家听闻咧就系话，院友要打疫苗啦，咁我哋去探访嗰啲亦都要出示有打疫苗有防疫先可以去探啦。咁换言之呢，就係呢个问题嚟讲呢，就即係我可能我自己担心我自己个问题呢，就係话我点样可以再去老人院去探我自己个老人家呢。咁而好话唔好听，即係我都係担心呢个问题，已经年几两年冇探老人家啦，甚至连老人家要复诊啊，嗰啲都需要改期，又再改期，即系再改期，咁都冇办法噶啦。到呢个5月咧，我都要去院舍接我个老人家出去睇专科嗰啲，咁变咗咧就系话而家咁样情形咧，系。我本人我 明白你 个顾虑，我都系。 但我想讲少少，寻日个公布咧就话，若果因为健康原因啊，唔能够打疫苗嘅话咧，就凭探访前72小时内嘅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再对快速阴性就可以探啦。 嗰个测算咧，我想知道我哋即系我本人去边度去测试，定系我去到院舍帮我测试咧？ 呢啲具体嘅安排啊，可能都要再等佢迟啲多一啲嘅公布啦。不过都明白啊，黄太嘅顾虑嘅就担心会唔会唔打疫苗，连探人方面都受到影响咧？呢个多谢黄太嘅意见先。跟住来仲有陈先生噶，陈生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陈生，系请讲。 我想讲咧，即系寻日嗰个所谓疫苗嗰个注射诱因咧，系令人好愤怒。就算我本身是打了针呢， 我都覺得是很離譜的。因為第一樣嘢咧，就是我尋日聽到他哋講話嗰個 clean 鬆啊， 嗯，食肆 啊，我就即刻係啦，即刻拗曬頭，即係完全係令我諗起咧以前嗰啲種族隔離政策啊，即係好似美國啊、南非啊嗰啲，就分咧就係、是、話白人就一邊，跟住有色人種 colour 嘅就一邊，咁、 嗯、 以後香港係咪就係 injected 嘅就有特權嘅就有一邊？啊、未打針的有另外一邊呢、嗯、即我覺得他們這個政策呢是完全是、給特權打了針的人，然後同一時間呢就是歧視那些沒有打針的人，我覺得這個呢是很離譜的做法、 嗯、 第二呢就是他們這個、注射又好安心出行都好，一開始呢都是說話是自願的，但是呢現在呢全部都是幾近強制，我就覺得他們是言而無信得太緊要，即反而是令到市民呢有个逆反心理，即是会觉得喂你咁样我真係唔信气、 嗯、 我就宁愿唔打啦咁样。 嗯。 另外一样嘢呢就係话佢哋而家嗰个做法呢其实係令到啲市民呢即係、有好多其实係本身好多针係唔打得嘅。佢好多 concern 嘅。 嗯。 即係话佢身体有状况嘅。咁佢係冇得揀。冇得揀嘅情况底下仲要俾你咁样去威逼呢，我就觉得係好唔合理嘅成件事情。 嗯， 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咁樣做咧，就肯定係反效果，同埋咧係令到啲市民更加不滿。 嗯 ，OK， 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啦，擔心有反效果喎，咁樣推疫苗嘅話，多謝曬陳先生先。頭先講好多即係疫苗氣泡嘅措施啦，比較關注都落喺食肆嘅執行會係點樣噶？咁喺電話旁邊請嚟業界傾下先，請嚟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一齊傾下。早晨，黃家和。 早晨，葉冠 霖。係啊，聽到政府咁講，你覺得執唔執行到啊？得唔得噶呢個？ 嗱。執唔執行到咧？我哋都盡量去配合嘅。咁、目的亦都係想業界可以開翻譬如話而家限聚嘅一啲措施啊，咁樣啊，咁特別係晚間嘅堂食嘅時間同埋嗰個人數嘅限制，同埋做宴會啊咁。咁喺呢一方面咧，特首所講嘅，即係我用。一个三部曲嚟到去形容今次呢个新嘅措施啦。咁当然喺嗰个執行上呢係有一啲难度嘅。头先我都有听你一路譬如同阿陈肇始局长所讲嘅对话之类咁样。咁亦都有留意到呢即係市民对呢方面嘅忧虑呀咁。咁但係即係如果整体嚟讲嘅话因为如果係可以做到防疫嘅效用，同埋喺嗰个食肆嗰方面係可以回复返嗰、那個生意嘅話咧，咁雙方面都如果平衡嘅話，咁如果係真係做得到，我哋願意去配合嘅。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譬如頭先有一啲細節上嘅問題咧，譬如好似一啲人士佢又冇打嗰個接種疫苗啦，咁員工嗰方面或者有部分咧又真係好似譬如身體嘅原因或者其他嘅因素咧，未能接種疫苗嘅話咧，咁政府嗰方面又點樣安排咧？咁目前咧政府未同我哋作一啲細節上嘅研究嘅，咁我哋亦都係會即係收集多啲其他嘅資訊之後咧，如果係有啲乜嘢安排咧，我哋都會建議俾政府咯。咁但係因為今次政府即係自行推出呢、這、一個即係三部曲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如果將嗰個責任又交咗俾我哋咧，咁我哋即係唯有盡量去做啦。咁但係點樣去做咧？咁我哋都要研究一下嘅。 即係形容話自行推出，咪政府都未問過你哋嘅，之前都冇聽過你都。 初步有提及過一啲方向性嘅，咁但係譬如好似安心出行咁樣，以往咧我哋都有大家都睇到啦，即係過往啲幾個月嚟咧，咁其實有好多。市民咧或者啲顧客啊，咁如果佢係入去個食肆嗰度而作一啲虛假嘅即係填寫佢個人嘅資料嘅話，咁其實 我哋又唔可以即係喺前線嘅員工嚟講做一個執法嘅行為。 嗯。 咁喺一方面對我哋嚟講咧，都造成好大嘅困擾嘅。咁我哋亦都有向政府咧建議強制性用安心出行這個做法嘅。咁如果睇翻全香港咧，都已經有差唔多350万人咧，已經係下載咗安心出行這個應用程式㗎啦。咁如果係睇翻全香港，如果係一般平時出外消費嘅市民咧，大概都係喺300-400万之間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對我哋嘅睇法嚟講嘅話咧，咁如果係用安心出行先至可以進入嘅場所咧，呢、這個應該大致上咧就冇問題咯。 OK， 咁翻嚟頭先講嗰啲措施啦，員工方面我想關注一下，因為員工而家基本上如果要符合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所有放寬咧，都一定要打疫苗嘅。而家其實有幾多員工有打？同埋第日員工會唔會變咗冇得揀啊？僱主因為如果俾一個員工佢唔打，你就晾住成間唔使參加第一、二、三階段咯。會唔會容易有對立位咧？到時 嗱喺呢一方面，我當然亦都唔希望見到僱員同僱主之間因為接種疫苗而有個對立啦。咁我哋始終都係做生意嘅啫。咁員工嗰方面亦都希望可以揾到份工。是可以即係保住個飯碗，咁至於未來員工究竟如果有一啲人士佢真係唔願意打嘅話，咁呢個係佢自己嘅取向啦。咁因為如果政府立咗呢個例嘅話咧，咁員工亦都係要去接種咗兩次嘅疫苗，咁先至係可以翻工嘅話，咁呢、這個。都要跟隨的，如果不跟隨的話，會不會有一些代替的方法呢？這樣譬如說現在做緊兩個星期去做個陰性的檢測的話，那在這方面可不可以都可以容許一些員工仍然是這樣去做呢？ 現在沒有提這些，現在都是說要打疫苗的，都是。 是啊，現在沒有提這些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之下，員工不能夠去接種疫苗的話，那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呢？ 特殊那些易講，可能有些可能真的，我不知道他什麼原因，可能心理因素他是不喜歡打這樣。那如果他在上班是一個員工，我想僱主又沒理由說因為你不打疫苗解僱你，又不做得這一步，應該是吧？那到時怎樣呢？到時 咁我哋亦都唔會話因為咁樣要解僱。 咁你一路咁咪就白出糧咁就唔翻得工咁啊？即係出現個局面就會，即係佢唔可以出現喺個食肆度啊嘛？可能會唔會出現咁極端或者咁嘅場面咧？可能會。 我諗大家都係理性嘅，即係唔好話鬥氣咁樣啦。咁如果講到咁極端嘅話，咁乜嘢都唔使做嘅。 係 啊，咁始終即係而家我哋都係即係希望可以防疫啊嘛，咁即係除咗員工之外咧，咁其實市民嗰個接種亦都係好緊要咯。咁如果照目前嚟講咁樣，已經有差唔多應該超過70万人咧，已經接種咗第二次嘅疫苗接種啦。咁如果越嚟越多人去接種嘅話，自不然，譬如喺頭先所講嗰三部曲嘅話，咁都可以去參加一啲大型嘅比較大型嘅宴會啦，譬如話100人啊嗰啲咁樣都可以啦。咁但係唯一咧就係有一個着眼點咧，可能我因為之前其實業界又好或者市民都好都感覺到喺嗰個開放食肆堂食夜晚嘅時間咧，即係。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接種那個疫苗之後才可以開放到凌晨啊，甚至去凌晨兩點啊咁樣咧咁樣。咁呢一個因為其實疫苗唔係呢個病毒嘅擴散嘅話，我哋成日都有個懷疑或者冇一啲科學嘅理據咧，嗰啲病毒的擴散是跟個時間咁樣去走動的嘛，咁所以在這方面我哋都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應該要重新去審視一下。 好，另外都想問埋個特定範圍的安排做起嚟得唔得嘅咧？即係劃一啲位就係打咗幾多針就可以去邊啲就唔去得嗰啲，做起嚟有冇難處啊？你哋？ 嗱，對一啲大型嘅食肆，咁當然如果佢有個空間嘅話，自不然係可以做到啦。咁但係如果一啲小型嘅食肆嘅話，咁一啲 真係比較細啲嘅，咁亦都冇可能話有咁嘅空間咧，係可以劃定一個所謂一個清潔嘅空間咁樣，那個 clean zone 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咁其實咧就究竟有冇咁嘅必要去劃一個特定嘅地方出嚟咧？咁因為市民咁樣，如果都好似而家咁樣，咁我哋都冇呢個咁嘅捐送嘅。咁如果到時因為要接種咗疫苗而去劃呢個捐送嘅話，究竟值唔值得咁樣去做咧？因為唔係話淨係劃一個捐送咁簡單啊，咁而係要揾一個空間出嚟，要即係容納一啲人士嘅話咧，咁呢個反而係一個投赤嘅問題。 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做唔做到啊？即係頭先你講，你話會盡量做啦。頭先數落都有一堆都要解決嘅問題喎。這個你譬如話真係兩個禮拜後到翻嚟，咁你搞唔搞得到咧？ 如果29號就推行這個咁嘅做法嘅話咧，咁其實是有一些難度的，咁頭先所提及到的一些細節上的安排的話，我哋真的要跟政府坐低，即係逐點咁樣大家拿出嚟傾。如果唔係嘅話，到時咧又有一些爭拗啊，或者做不到的時候，又俾食環署或者一些即係執法的部門去檢控啊。咁喺呢方面亦都唔即係對我哋嚟講好，即係其實都幾无奈嘅，因为对我哋嚟讲，我哋都系想做生意啫嘛。但系如果要我哋去又做检测，即系去查证一啲顾客佢嘅情况有冇去做过接种啊之类咁样，对我哋嚟讲都有个难度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黄家和同你倾下先，多谢晒你啊，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啊，讲到饮食业界点睇呢个新嘅疫苗气泡嘅概念，咁大家都打嚟讲啊，1872311，1872311。咁本港咧，截至寻日咧，累计应该有597,000多人咧就已经接种咗第一剂嘅新冠疫苗啦，占人口大概9.1%。好啦，咁呢个时候呢又请另一位嘉宾傾下先。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我电话旁边嘅。早晨，陈志玉。 早晨，李冠南。 係呀，刚才讲到疫苗气泡，都有讲到探院社嘅院友呢都係打疫苗呢就有啲便利，咁就话有啲新嘅安排。你点睇成个方向呢？ 安老院其实都係一段好长嘅时间係停止咗个探访嘅。所以而家段嚟讲呢，即係喺香港疫情稍微即係受控嘅情况底下呢，其实都应该係尽快去恢复一啲探访嘅安排。咁当然昨日政府已经係公布咗一啲即係基本嘅一啲措施啦。咁而執行上面嚟讲呢，我哋仲需要即係下星期同相关嘅部门去即係讨论即係相关嘅安排啦。 而家就话打咗两剂疫苗14日后啦，再喺探访前做个病毒快速测试阴性呢就可以探啦呢、這个。你知唔知具体点样做？那个病毒快速测试系边负责啊？定系点样咧？知唔知大概谂法点啊？ 快速测试个安排，我谂都系需要等到下个星期，我哋先再去讨论嗰个具体嘅安排啦。咁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一个辅助嘅措施嘅啫，因为最关键嘅地方咧，我哋觉得可以处理嘅就话，即系探访者咧，佢如果系已经系中咗疫苗嘅话咧，有嗰个证明呢个系最理想嘅。当然有一啲即系年长人士咧，未必接种到疫苗啦。咁而家嗰个因素嘅探访咧，其实佢哋只要提供一个72小时之内嘅阴性检测证明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安排到一个探访嘅。 因为刚才都有听众打嚟啦，佢自己本身都系长者嚟嘅，咁可能又要去院舍，佢都担心自己可能未必方便打到咁样，系咪即系头先你讲双轨并行嘅？一方面有一个72小时检测阴性，再加当时嘅快速测试阴性，呢、這个都应该一定要保留先至系一个理想嘅做法。 系嘅，呢、這个应该系即系而家喺执行上边嚟讲咧，我哋会咁样去处理啦。咁当然即系安老院舍恢复探访咧，其实啱啱开始嗰阵时都系只可以提供一个有限度嘅探访。 因为始终即系院舍咧需要有一啲环境方面嘅安排，即系譬如家属需要喺一啲特定嘅时间段入边咧，就入到去安老院舍做呢个探访啦。咁院舍亦都需要安排一啲独立嘅房间啦，即系避免一啲访客入到去安老院舍系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 嗯，咁即系咪嚟紧？就算即系放翻嘅话咧，你觉得喺时段上边啊，或者喺地域上面啊，都要有啲限制，未能够放翻到之前咁样住咯。 一定系需要咁样做法嘅，甚至啱啱开始，可能每一次安排嘅访客只可以接受一位嘅访客进入院舍咁样。咁所以就变成实际上安老院嗰个运作咧，佢每天可以接待到嘅访客。那個安排咧都係有一定嘅限制喺度，喺個人數上邊，咁所以呢個都需要係分階段去處理啦。 嗯，另外想問一下啦，喺院友方面咧，而家都有啲話想做接種嘅，你見而家情況點樣啊？簡單講講啦。 安老院舍就其實啱啱即係開始即係安排呢個疫苗嘅接種啦。 嗯。 咁初期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嗰個情況咧，就其實安老院入邊嘅長者佢哋普遍上即係喺現階段咧，參與接種嘅人數都唔係太多。 嗯。 咁始終比較高齡同埋長期病患嘅院友會比較多啦。 嗯。 咁一個情況咧，我哋都理解嘅，即係希望即係遲啲社區多啲人。接種了之後老人家參加那個接種的人數會慢慢提升翻咯。 嗯，即係報名的都少啊，唔係因為譬如評估個身體不適合嗰只，本身報名都不多係咪？頭先你講 報名的人數本身都少嘅， 因為 始終都會受到一些影響啦，係啦。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陳志玉，多謝曬你講到即係院舍嘅情況俾我聽啊。陳志玉咧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電話繼續1872311 1872311，講緊打疫苗之下，咁啊，若果打咗嘅話，用疫苗氣泡嘅概念咧，第日有多啲嘅便利。頭先討論咗好多不同層面將會出現嘅便利啦，你又點睇咧？得嚟講下1872311。嗱，睇翻香港打疫苗嘅情況啊，截至尋日咧就係打咗第一劑疫苗嘅咧就597400個市民到，打咗第二劑嘅咧就有280500個市民到啊，咁大家点睇疫苗气泡安排？转头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转头再倾。 以疫苗气泡作为放宽防疫措施嘅基础，要求食肆接受条件先至可以放宽营业限制。当局将会分三个阶段放宽食肆措施，最终系以要求员工同埋食客打齐两针，以及强制使用安心出行为目标。而原定听日届满嘅社交距离措施就会延长两个星期。即是说新措施最快在本月29号开展。有餐饮业说强迫员工打针是无稽，直言一旦打针之后出现严重副作用，保险都未必负责，实际无从执行。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就提到，有餐饮业界认为政府推行新措施鼓励业界和市民打疫苗针是你好我好的做法。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卫醒表示，政府分階段放寬食肆的防疫措施，部分安排是參考自業界的建議，例如如果員工食客都已經接種疫苗，就可以全部留在同一間清潔房，不怕互相傳染。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就憂慮，如果要求食肆安排特定清潔區，部分空間狹窄的小型食肆比較難做到，他希望政府靈活處理。大公報報導。 明报报道，本港经历四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不少病征轻微的市民都是透过领取免费的样本评验出确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说，考虑取消免费派发样本评给非强制检测的市民。如果市民坚持不接种疫苗，出入场所或者雇主要求检测的时候就需要自费。港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担心，部分不想求诊、病征轻微的患者会因此而不去做检测，导致社区出现隐形传播链甚至是爆发，故此不建议取消。这个是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教育局预计今年大约有53000名学生参加升中排位，比去年少大约3.4%。按最新的中学一览统计，新学年全港18区一共有大约10373个英中统一派位学额，即是平均5.1人争一个，同去年差不多。竞争最少的是湾仔区，平均每个学额只有2.6人竞争。英中学额最多的一如既往是九龙城区，竞争比较少，平均4.5人争一个。苹果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 政府原本计划分五期，每期派发1000元的电子消费券，并且需要在一个月内使用。不过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昨天向传媒表示，据他了解，政府将会调整执行细节，改为分两期派发电子消费券，每期金额2500元，每期的消费券金额维持不能累积，但是使用期限就会稍为延长。每期的消费券限于两个月之内使用，即是说整个计划会在四个月内完结。这个是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不少官员以社会事件形容2019年反修例事件，有立法会议员要求官员改称之为黑暴，但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拒绝为事件定性，强调怎样称呼事件都不会影响任何法律决定。郑若骅说，从不同案件已经清楚知道反修例事件中有街头暴力、暴动、未经批准集结等，可能有合法和平的示威亦都不出奇。他认为要每单事件单独去看，但怎样称呼都不会影响法律决定。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将复常措施和打针挂钩，怎样避免影响到相关人士的合理权益，需要认真思量。以疫苗代检测，不排除稍后停止提供免费的检测服务。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市民既无法打针，又没有免费的检测服务，政府必须要帮他们解决问题，避免他们成为疫下的边缘人。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政府为了催谷疫苗接种，将放宽食肆酒吧营业限制和打针挂钩，变相将推广打针的责任推卸给食肆和酒吧等行业经营者，给予员工压力，东主或者会因此炒人换人，打烂饭碗。政论质疑，如果员工有长期病患不适合打针，是否要解雇或者放无薪假？是否要为了饭碗要冒险打针？《东方日报》政论。 信報社評就說，政府計劃放寬來往香港和內地的管制措施，包括擴展回港儀，讓廣東省以外地方的港人可以免檢疫回港，又會在5月中推出來港儀計劃，讓內地人士免檢疫來香港。社評說，這些相信可能都會引起爭議，有待兩地政府釐清細節，以令到大眾安心。这个是信报社评。 但公报社评说，特区政府这个月底扩大内地港人回港易，下个月推出允许内地人免检疫访港的来港易。社评指，本港近月来的所有输入个案无一宗是来自内地，将广东港人和内地其他省市的香港人区别对待本来就不应该，推动来港易就为内地人访港打开方便之门，为振兴本地市道引入了源头活水。大公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旺角樱桃街去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云道啊，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一段就挤塞，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 西洋菜街去翻大角咀亞加路街啊，亞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車多，排到窩打老道。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豪景花園就行車緩慢。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擠塞，龍尾喺浪翠園一期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馬料水。咁後少少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啦，左轉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車，龍尾天富海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五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2021年4月13号，政府计划以疫苗气泡有条件放宽食肆每堂人数及堂食时间。 内地人来港二下月中实施免接种免检疫。 新增13宗确诊，包括2宗本地个案，无源头不明。 英国已为所有50岁以上成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2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特首提出了抗疫新路向，因为第四波疫情似乎放缓，那现在就有个疫苗气泡的概念的。咁但係如果打咗疫苗啦，咁就喺食肆又好，酒吧又好，或者喺探亲啦，探呢个安老院舍或者残疾院舍嘅院友啦，或者你去其他嘅一啲生活上面咧，都见到有不同程度嘅便利咗㗎。成个概念你点睇呢？可以打嚟讲下嘅。1872311。有陈生啊，陈生你好。 啊，早晨啊。 早晨陈生。 我就係赞成咧，即係亦都支持政府咧。呢、這个疫苗啊咩气泡嘅一个政策嘅、 嗯。 因为佢个主要嘅原因呢，都係想话希望多啲香港嘅市民呢打疫苗嘅啫。你睇到啦，就英国呢佢几乎呢，好似今日宣布呢，几乎呢差唔多所有嘅成年人呢就已经打咗第一 五十岁以上嗰啲50岁以上。 对啦、嗯。都非常之好啦，喺即係你睇到即係就算係英國啊、美國啊，都係好鼓吹嗰啲市民咧就打呢個疫苗啊。 嗯， 因為咧打咗疫苗咧就會增加嗰、那個保護嘅屏障啦。咁、嗯、所以咧就更加加快咗嗰、那個即係放寬嗰啲咩社交距離啊，呢、這個經濟嗰個活動即係會鬆翻綁。你睇到咧呢、這個病咧，呢個疫情咧，其實真係咧就等於一個流行性感冒咁嘅，會又會變種，又會咧就即係周而復始，好似一個即係一個都市病咁樣。 嗯， 即係你冇辦法，即係喺短期內咧就話要佢好似一個沙士咁樣咧銷聲匿跡嘅。 嗯， 所以你又即係我哋市民咧就要咁諗啦，你要即係你要揀咧就係話。你想盡快經濟鬆綁啊，然後走出呢個高失業啊，嗰啲經濟低迷嘅嗰個環境，因為政府亦都冇辦法咧，成日咧就有紓困措施嘅，大家都知嘅，即係冇可能即係不停啊，即係唔可以持續噶嘛，咁所以唯有咧就係即係。喺呢個疫苗嗰個政策嗰度咧，盡量咧鼓勵嗰啲市民啊打咗疫苗。 OK， 當然咧就嗰個疫苗，因為專家都話咧，冇一種疫苗係100%咧就係安全嘅。 嗯， 但係你要權衡個利害，就係話，即係你打咗疫苗啦，你就會容易鬆呢、這個社交嘅嗰個措施，咁我哋經濟就可以盡快咧。就恢復翻啲。 OK， 好，多謝陳先生支持打多啲疫苗嘅，多謝陳先生嘅意見。仲有鄭女士添，鄭女士你好。 你好啊，早晨，阿叶生， 你好你好。 咁啊，我咧就系、是、一个78岁嘅婆婆， 嗯， 我妈咪咧就系、是、一个96岁嘅婆婆， 嗯， 咁佢就冇手提电话嘅， 嗯， 咁所以就冇安心出行，因为我就算买个手提电话俾佢，佢都唔识用， 嗯。 仲有佢系唔肯打嗰啲疫针嘅，因为佢睇电视咧又话打咗又话会乜乜嘅，又话会入医院，一跟又话会死咁。咁但系我哋做仔女嘅，我系同佢住啊，佢唔系住老人院噶。 嗯。 咁我哋都会来唔少都会带佢饮茶噶嘛。咁而家话冇安心出行又唔去得，唔打过针又唔去得，咁即系以后我阿妈咪即系唔使去饮。即係唔使有人請飲啊、飲茶啊，乜嘢都唔使去。 特首尋日就話都明白有啲長者冇手機，就話會都俾呢啲長者登記資料嘅，都係冇智能手機 的。哦，都得係嘛？ 係啊，即係如果，但係具體未有啦，但係方向上都提話，對於啲冇手機嘅長者都考慮到呢一點嘅都。 哦，咁樣打針嗰方面又點呢？ 打針就去翻呢個第一階段，即係如果有得開針出嚟，就去翻啲六人台嗰度咯。就唔好去嗰啲特定區、特定範圍嗰度咯，佢始終有。 哦，即係劃咗啲，即係你呢啲，我就乜都做曬噶啦。 Okay. 我有安心出行，我就打曬兩針噶啦。 嗯嗯。Okay. 啊，我就做曬，但係因為我驚住我染到病，我媽咪唔掂噶嘛。 係，明白明白。總之到時就再分翻啦呢個。多謝曬你先啦，阿鄭女士，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啊。嗱，頭先講到安心出行啊，咁又一路下載都上升緊嘅。睇翻尋日特首最新嘅講法啦，升到去原來390万嘅下載率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又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起倾下㗎。早晨何柏良。 哎，早晨叶冠霖。 不如先讲下嗰堆疫苗气泡之下嘅措施先，你觉得点样呢？ 嗱，嗰堆措施呢，我觉得个方向呢都係值得市民大家去到支持嘅。咁当然嗰、那个步伐同埋一啲细节呢就有人会觉得就合理啦，咁亦都有人呢就觉得就个安排可以再改善啦。咁整體咧就呢個策略，我覺得咧係屬於一個長痛不如短痛，因為香港咧就都經歷咗前前後後有四波啦，咁亦都唔排除咧就我哋會有第五波、第六波。咁如果你要突破呢個嘅惡性循環咧，咁而家有一啲安全同埋有成效嘅疫苗，咁你係必須要提供足夠嘅誘因啦，咁就等多啲市民去接種疫苗咧，先至可以改變咧就呢個情況啦。因為你已經香港面對呢個循環都超過一年時間啦，咁所以就把握而家呢個疫情較為平穩嘅階段咧，就有個計劃去推出咧。這個我覺得喺策略性上邊嚟講，都有佢可取嘅地方。 嗯，不如逐個講下講食肆嘅方面先啦。咁佢就講到去到某一個階段，第二階段開始咧，就有啲特定嘅範圍啦，就係、是、一個所謂 clean zone 咧，就專門咧就招待啲已經打咗疫苗嘅顧客嘅。咁另外有啲就係可能淨係用安心出行入嚟嘅顧客嘅啫。其實呢個執行起嚟，你覺得點樣啊？即係同一個嘅食肆裏邊有分 clean zone 係咪都穩陣嘅？ 其實呢啲嘢背後有個理念咧，就係我哋而家接種咗疫苗啊，咁暫時香港接種疫苗人口個比例咧都係屬於偏低。咁你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就係加強咗嗰個整體喺社區裏面個保障嘅。咁如果你係接種咗疫苗，喺個人嘅層面咧就有嗰個保護啦。咁但係群體嘅保護或者整體社區嘅保護咧，係有排都未人產生。咁所以如果係一啲特定嘅高危地方，就或者畫一個小圈子嘅人群咁啊，咁、那個小圈子嘅人群呢，如果佢係冇混雜到有接種冇接種咁啊，咁有接種意思即係佢完成咗兩針，就之後再過兩個星期，就有科學數據證明呢已經係有保障嘅。咁、你全部都係呢啲已經有疫苗保障嘅人士啦，你嗰個人數就有條件去到放寬呢，呢個係安全嘅。咁但係你話實際喺呢啲會除口罩嘅地方啊，餐飲場所點去執行呢？嗱，呢個其實就係一個行政嘅安排啦。咁當然你香港呢類型嘅餐飲場所咧，有啲好細，有啲好大。咁每間呢啲嘅鋪頭裏面咧，個座位亦都係唔同嘅。咁所以我自己會睇咧，就實際上邊分區域咁啊，就未必係所有地方都可以行得通。咁可能只係少數地方行得通啦。即係你好似香港禁吸煙之前咁啊，咁曾經有個時間就 分吸煙區、非吸非吸煙區啊。咁其實你呢啲咁樣分區咧，就有形式就冇實際。咁所以咧就要視乎嗰個場所嘅實際環境咯。咁如果佢係有分區啦，你可以睇做係其中安全網一個措施啦。咁其他安全網嘅措施咧，就有病徵嘅人士咧，就應該避免去呢啲地方啦，就盡快做檢測啦。同埋嗰啲場所裏面嗰個通風一定要做好啦，呢啲都係要繼續嘅。你唔係話接種一定表咧，就唔需要處理通風唔理想嗰個情況。 嗯，咁有冇話譬如喺你哋角度睇呢啲特定範圍同埋一個即係 clean zone 同埋唔係 clean zone 要隔幾遠，或者有啲咩阻隔先至叫做穩陣嘅？因為始終你都係同一個嘅室內環境之下噶嘛，點樣劃分好咧？啲 我諗咧，就因為每個地點佢會唔同，咁如果你係有一啲比較大嘅場所大嘅餐廳啊或者酒樓咁啊，咁佢有一啲房間就完全間開咗嘅，咁佢同即係叫容易區分到咧房間裏面。就同其他嘅食客咧，咁呢個執行性上邊咧就可以，即係可以操作嘅機會比較大。咁如果你成個大廳咧，就你拉一啲即係遮得一半又唔遮得一半嘅屏風咁去分咧，咁嗰個成效相對嚟講就會比較細咯。咁你始終咧就如果係比較大比例嘅人士，你唔理佢係顧客啊，就職員啊，或者你喺嗰度出入送貨啊，就借洗出翻咁啊。咁越多人接種咧，你嗰個安全嘅系數咧就會越高咯。咁你話細節操作上面點樣做咧？就政府未人公布啦。咁呢個其實都可以聽多啲佢哋業界自己嗰個意見啦。咁你循住呢啲原則去到大家商討咯。 嗯，嗱，而家政府呢系列嘅措施其實都鼓勵緊市民打疫苗啦。我見政府或者特首尋日提過一點咧，就話嚟緊都考慮咧就係取消呢個免費派樽啊。就是鼓勵市民用打疫苗來代替定期檢測的，這個方向你怎麼看？ 取消免費派樽我不贊成的，因為就你那個檢測就在放寬措施之後，其實就調回轉你應該就做多一點，還有鼓勵市民就有不舒服就更加容易去做那個檢測，因為你檢測咧就係作為一個偵測啊嘛，你喺社區裏面咧就有病毒入侵，咁你譬如係傳入嘅個案，咁啊有走內部社區，或者你香港而家其實就係平穩啫，唔係話冇傳播鏈啊嘛。 嗯， 你有呢啲個案發生咧，就你始終依賴市民大眾咧，就佢係自覺咧就去主動盡快做嗰個檢測啊嘛。咁所以如果你係收費或者咧就令到個安排唔方便咧，就會少咗市民做，亦都會遲咗做。咁你喺社區裏面咧，就唔係安全網啦，就變咗你放寬咧，就引發一個危機喺社區裏面咧有傳播鏈衍生。所以我覺得就取消呢啲免費派樽咧，政府值得就諗清楚調節翻咯。即係點樣加強嗰啲，我諗唔係取消。 其實咧成個疫苗氣泡嘅大概念啦，都係覺得打咗疫苗咧就會穩陣啲嘅，因為當然會得到更大的保護啦，這個。但睇到外國咧，有啲例子又見到打咗疫苗之後咧，都即係接種得多啊，但係都見到有升嘅趨勢喎。咁其實點樣咧？呢度點睇咧？ 嗱，其實而家比較多討論咧，就三四個國家啦，就智利啦，咁就以色列同埋英國啦。咁如果喺智利嗰個情況咧，咁佢其實接種嘅比例都相當之高嘅，咁有四成左右嘅人口咧，就起碼接種咗一針。咁佢大部分嘅民眾咧，就是、接種科興疫苗。咁佢嗰個死亡率咧，就比起佢之前嗰個疫情咧，係明顯有改善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我哋好粗疏咁去睇佢嗰個疫情啦，咁似乎接種咗科興疫苗咧，係可以有效減少嗰個死亡。咁但係你話要產生群體保護，減少個傳播咧，這個暫時就見唔到啦，因為佢喺智利嗰度咧，就嗰個疫情係大反彈，甚至乎係創新高。咁裏面可能涉及有一啲變種病毒，咁就令到佢科興疫苗咧就預防傳播啊，同埋嗰個感染咧就個成效打一個比較大嘅折扣咯。咁但係你睇翻喺以色列同埋英國咧，尤其是以色列咧，咁就嗰個接種去到高水平之後咧，咁嗰啲唔單止話死亡啊，嚴重嘅感染啊，咁成社區嘅傳播咧都大幅度咁樣減少。咁所以呢個就疫苗個成效到底佢 係孰高孰低，同埋係唔係對於喺當地流行緊嘅病毒品種咧，可以有效預防到喺社區裏邊傳播咧？呢個就解釋到唔同國家觀察到呢啲嘅分別咯。咁即係你翻嚟香港咧，就如果係呢啲餐飲場所或者其他嘅表列場所十六個左右嘅表列場所咁啊。咁呢啲係屬於高接咗風險，咁所以我覺得就你香港而家有兩隻疫苗俾市民選擇啦。嗱，兩隻疫苗其實都係安全嘅，咁但係數據嚟睇咧，復必泰嘅成效係高啲，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可以喺宣傳上邊咧，對呢啲高風險接觸嘅人士咧，就可以有傾向鼓勵佢哋接種復必泰疫苗。 咁所以成個思路唔係即係應該哪怕打咗疫苗啦，大家有更高嘅保護啦，但係喺追蹤嗰環都唔應該鬆懈咯，即係始終都 追蹤唔可以鬆懈啊！你甚至乎要加強，因為你開始多人去到接種咧，大家要關注咧，就係呢啲變種病毒入侵香港。咁你就住呢啲變種病毒入侵，你點可以知道咧？其實就係、香港每一宗呢啲確診個案啦，咁你盡可能咧就喺24小時之內。就完成嗰個基因病毒排序嘅分析，咁同埋咧就你定期公布。咁而家暫時香港對於流行緊嘅病毒啊，你譬如喺過去嗰三個月嚟講啊，係屬於乜嘢品種啊、類型啊，冇一啲科學化嘅定期公布同埋分析，這個我覺得唔理想。你就算喺嗰個追蹤，譬如你屯門就好似有一啲傳播鏈咁啊，咁你其實你要完成嗰個病毒基因排序，咁你就令市民掌握嗰、那個。傳播會清楚好多，因為你純粹靠流行病學咧，就打咗個大嘅折扣咯。你要配合翻埋嗰個病毒基因圖譜分析咧，咁先至會是半功倍咯。 另外想問一下咧，有關啲即係外來人士，即係外地嚟嗰啲啦，咁而家都有啲新嘅諗法啦，就話第日譬如嚟自低風險地區，譬如新加坡、澳洲、新西蘭嗰啲咧，打咗疫苗嘅話咧，佢就係檢測檢疫期咧就由14日可能減到7日或者更少；中風險地區嘅咧就由21日減到14日或者更少啊。點睇呢個方向咧？穩唔穩陣啊？咁樣 嗱，低風險咧就包括佢當地個疫情咧係偏低啦，甚至乎一段長時間係零確診啦。咁其次咧就喺嗰個地方。唔係話好多呢啲變種嘅病毒，咁喺呢啲國家裏面嚟講，新加坡啊、紐西蘭、澳洲咧就都符合呢個條件嘅。咁呢啲嘅人士你入境咧就縮短嗰個檢疫，就用檢測嚟到代替，呢個係安全嘅。但係中風險咧，呢個就有困難啦，因為點去界定中風險咧？呢個有一定嘅難度。咁所以如果咧就你將佢由21日縮短去14日咁啊。咁呢個背後有一定嘅風險，咁所以如果政府要做嘅話咧，咁嗰個檢測咧就由而家喺入境同埋就第12日檢疫期間做檢測，可能中間就要加密啲去做嗰個檢驗同埋做多一兩次，因為你檢測有假陰性，同埋有採樣，隨機攞個樣本質素唔好嘅因素。 咁所以點樣即係減到14日都得嘅，其實你覺得，不過要加密啲檢測得啦。 其實政府如果佢開始做咧，你先搞掂我哋自己社區嗰啲情況，就疫苗嗰個接種比例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你先至諗中風險。開始嘅時候咧，集中做低風險咧，咁樣呢啲變種病毒傳入香港社區嘅機會咧，你可以控制得到嘛。因為你一旦變種病毒傳入嚟香港社區咧，就你突然之間爆發第五波咧，所有呢啲叫疫苗氣泡咧就會爆破。 O K， 幾多人先為之夠數啊？本地打而家打60万到啦，第一劑嘅話。 嗱，如果你而家睇翻喺以色列嗰啲情況啊，一定係講緊40%以上。 40%以上即係都要。 或者你英國啊、以色列啊、 計埋細路仔嗰啲係咪？計埋 你用人整體人口嚟，整人口就唔係話你建議接種嗰個人口嚟到計算，即係香港你用750万人口嚟到計算四成。 OK， 好，咁多谢晒啊，何柏良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啊。何柏良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都讲到有关疫苗气泡，从呢个角度去睇啦。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1872311，我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今個星期會同飲食業界商討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執行細節。他強調，特首已經公布疫苗氣泡的大原則和整體框架，同業界只討論執行細節。被問到措施會否造成勞資矛盾，令食肆解僱無法接種疫苗的員工，陳肇始表示會同業界商討如何證明員工因為健康理由無法接種疫苗，重新措施只為參與的業界在安全的情況下放寬措施提供額外的誘因。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有關措施不只適用於食肆或者關閉處所，探訪醫院和老人院、宗教活動和婚禮等都適用。至於酒吧等高風險處所，他說在不想疫情反彈和一刀切關閉下，要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強防疫。今個星期四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紀律部隊五間訓練學校將會舉行開放日，其中消防處、入境處、懲教處和海關回覆本台查詢時確認當日會有中式步操表演，警方就說當日有步操表演會適時公布詳情。消防處表示，開放日會有中式步操表演，會考慮在將來的典禮和不同活動中加入中式步操的表演環節。入境處表示，1999年起已經開始將部分中國步操元素融入會操，處方去年已經開始為受訓學員在傳統步操訓練以外提供基本中式步操訓練。懲教署說開放日包括中式步操表演。至於職員培訓方面，署方正計劃分階段引入中式步操訓練。海關說開放日將有中式步操表演，並計劃未來分階段引入中式步操，令步操更多元。日本政府批准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经稀释后的核废水。首相菅义伟说，政府已经制定基本政策，确保核废水经过处理符合安全水平。排放行动至少两年后才进行，但已经引起当地渔民反对和中国及南韩的关注。日本政府认为排放是安全，因为核废水排放前已经进行处理，除去几乎所有的放射性元素并经过稀释。福岛核电厂在2011年海啸至今储存了大约125万公吨的核废水。日本的行動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支持，機構說日本的處理方法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核電站的廢水處理過程相似。總幹事格羅西說，應該努力避免事件進一步危害海洋環境、食品安全和人類健康。美国田纳西州发生枪击案，一名高中生涉嫌在校园向多名警员开枪，最终被警员击毙。警方说发现这名男学生在学校洗手间，下令对方出来，但是被拒绝。据报男生之后开枪，警员还击将他击毙。事件中一名警员受伤，暂时未知男学生的行凶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4点，升211点，成交金额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3蚊，跌5毫；阿里巴巴239蚊，升6.8；美团296蚊，跌2.2；汇量科技6.8，升3.3。 友邦保險97.95升1.75，李寧57.2升8毫，中國平安91.15升2毫半，工商銀行5.57升8仙，瑞星科技46.1升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8，人民幣6.547，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9，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經平均指數報29,804，升265。港金現價報16,040，跌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1.95，賣出1,732.5。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嘅交通意外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沙砾公路近住鱼翠苑。重复多次啦，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去沙砾公路近住鱼翠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原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一大车多排到去加隆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原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加隆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就长一点，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那段亦都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广华医院对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一条支路呢仲系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2021年4月13日，政府计划以疫苗气泡有条件放宽食肆每堂人数及堂食时间。 内地人来港二下月中实施免接种免检疫。 新增13宗确诊，包括2宗本地个案，冇源头不明。 英国已为所有50岁以上成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有关政府提疫苗气泡咧，继续听下听众嘅意见先。1872311有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早晨 咧，就其實我都係即係想講下嗰、那個港人回港嗰度啦。 嗯。 咁咧，因為我聽到而家個新措施就話內地人咧，佢哋都可以即係話免接種啊，又免檢測啊，免檢疫啊咁樣。咁、 嗯、 我就想聽一下就係話會唔會政府咧係對於香港人回港，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好多香港人，可能佢哋身處世界各地好邊度都好啦。咁佢哋翻嚟，如果佢哋已經係接種咗兩劑嘅疫苗啦。咁其實係咪都可以放寬下即係個所謂酒店檢疫咯？即係我諗檢測就應該都要照做嘅。咁同埋當然呢啲措施都係響當時嘅疫情嘅環境啦。咁但係如果而家既然內地佢哋唔係香港人，佢哋都可以有咁樣嘅免疫嘅話，我諗港人都希望政府考慮下咯。 嗯，但會唔會要睇好好視乎喺嚟自咩地區咧？即係香港人 咯。我同意嘅，我同意嘅。咁、但係如果佢已經接種咗兩劑疫苗嘅話咧，係咪都係應該有一定嘅保護咯？即係如果我哋都相信疫苗係有效嘅話，咁、因為譬如我都做，即係譬如好多人可能喺外國讀書啊，我做嘢啊咁樣，咁佢哋都想翻嚟，咁其實都成年可能都翻唔到嚟咯，已經。 係明白，好多謝阿李女士嘅關注先，就係香港人喺外地翻嚟嘅話，會唔會都可以因為打咗疫苗而放寬呢？而家就似乎係分咗低風險地區、高風中風險地區咁嘅安排嘅。頭先都同何柏林醫生討論過呢點嘅。好，繼續同其他聽眾啊傾下先。有啊，吳先生噶，吳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 系唔使。 因为我觉得系话，嗰、疫苗气泡咧，话食肆嗰啲员工就打齐晒针，咁我哋啲食客咧又打齐晒针咧，咁就可以放宽六人去到夜啲咁样。即系好多时就话，你政府好多嘢都唔谂晒长远，同埋唔谂下啲员工或者我哋啲市民，譬如话我哋有长期病患啊、三高啊、心脏病，唔通我为咗去食一餐饭，我要打支针？咁、有咩事？你政府嚟死咗咁多人啦，佢都话有因大于风险啊嘛，根本上话系佢。嗰啲長期病患影響咗會逝世，咁佢之前話有得賠償，而家都冇啦。咁如果我哋啲員工打咗針嘅時候有咩事過咗身，或者有啲引發性有啲咩病患嘅時候，咁邊一個負責咧？咁啲僱主佢都唔想啲員工係咁樣啦，係嘛？有啲我知道有啲僱主都情願就話四人台啊，咁去到十點鐘堂食咁就算啦。即係同埋另外嚟講就話對香港人好唔 fair 嘅，你內地嗰啲就話可以豁免免檢疫免接種就可以嚟到香港。咁其實你根本內地雲南都有好多人確診啦，咁如果佢嚟到，咁佢哋去食肆嘅時候，咁又唔使免疫，又唔使打針，又唔使去檢疫嘅時候，或者去隱性咗佢有嗰、那個新冠肺炎，咁被為去傳播咗，咁又點咧？呢、這個傳播鏈今時又嚟先至封翻關嘅喎，佢啲嘢真係唔諗長遠嘅，即係唔同我哋商量下，或者等啲市民反映下嘅意見。推一樣諗清楚先推一樣啦，即係覺得好過分咯。呢、這個政府佢根本就變相，佢根本就話叫我哋唔係要強制呢個安心出行啦，強制接種疫苗啊，都唔係嘅。而家變相就係威逼我哋要我哋打針同埋去嗰、那個安心出行。 Okay， 明白你嘅顧慮，多謝曬吳先生。不過其實特首尋日都有提過嘅，如果市民因為身體狀況係唔能夠打針嘅話咧，咁特首就話一定會諗到咧另外嘅安排嘅。好，多謝曬吳先生嘅意見先啊。好啦，嗱，尋日我哋喺節目度咧又傾過另一個話題咧，就有關個電子消費券啊，因為政府之前講落啦，就每人都會有5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十八歲以上。咁尋日就講到啦，就已經公布咗咧有四個嘅支付工具啦。支付寶、香港八達通、Tap and Go 發廚搶同埋 WeChat Pay 嘅，嗱講緊份額都大嘅，因為講緊惠及720万人，講緊360亿嘅錢嚟嘅呢啲電子消費券。咁其實各個嘅電子支付工具都話會提供啲優惠嘅，無論俾呢個市民又好，或者俾啲商户又好嘅。咁點樣做先好呢？咁另外之前又講落啊，政府講落話諗住分5期，每期1000元，咁就希望大家一個月咧就能夠用曬嗰1000元，就唔俾儲落去嘅。不過而家有啲消息又話未必咁做。咁而家呢啲安排点咧？又请位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一齐倾下噶。早晨，田北辰。 早晨。 系啊， 你唔揾我经噶疫苗气泡？ 逐样嚟，我同你讲咗。 讲笑啫。 系讲咗呢个先，讲咗呢个消费券先。即系而家成日有啲风就话唔搞一个月1000元啊，分5期啦咁样。咁你有冇收到啲风啊？系咪唔系咁样啊？而家真系。 我俾人闹爆啦佢。 系。 啊，咁所以佢一定唔会系分次噶啦。 嗯， 咁一次咧，原本我就同佢讲，你一定要一次过俾晒，因为好多人都想系咁。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公布咗用八达通咧，八达通咧有一个 top up 嘅所谓增值嘅上限，系金管局管住嘅，系3000元，为咗即系金融风险嘅管理啦。 嗯， 咁我又覺得金管局為咗呢件事去喐嗰個數，咁所以既然佢用咗八達通嗰個上限3000咧，咁退而求之就分兩次，每次2500啦。咁我就同即係政府喺度傾緊，咁應該成數就非常之高。咁剩翻落嚟，政府係想拖得越長越好，但我覺得如果拖得長，就變咗生活津貼，根本就冇曬振興經濟嘅效果。如果太短咧，好多人就話我都用唔曬，你邊個使錢？ 嗯， 咁所以我就認為，如果分兩次2500，每次2个月，咁就合理啲。嗱，咁你話你點樣逼到佢頭嗰2个月使個2500唔會儲埋，下次一齊使咧？咁因為佢上限係3000嘛，主席。 嗯。 咁你話如果佢 top up 咗2500嘅，咁如果佢頭嗰2个月唔用曬，咁佢跟住去喺頭嗰2个月嘅完結嗰陣時走去 top up 下2个月嗰2500咧，佢如果入面仲有好多餘額，咁佢咪唔著數咯。 嗯， 佢咪攞唔曬咯。咁所以咧就必然咧頭嗰2个月咧，我覺得因為有呢個咁嘅機制增值機制咧，嗰啲人都必然會用曬佢噶啦。佢2500咁其實都唔係難嘅，你1个月1000多蚊，而家係講到，我認為佢應該所有收八達通嘅地方都可以用嘅話咧，其實你基本生活費都已經用曬啦。 嗯， 咁即係某程度上，佢係疏解民困之餘咧，亦都幫助一啲有經濟能力嗰啲去增啊，即係振興經濟買多啲嘢咁。咁至於第二2个月跟住嗰2个月嗰2500咧，就好難確保佢一定係嗰2月內用曬啦，因為你啲錢入咗個張卡，你就唔可以限住佢幾時用噶嘛。 哦，咁點啊？ 咁即係第二缺嗰個2000几咧，你可以攤長嚟用都得噶啦。我唔覺得佢諗到個方法可以話即係去某時某日之後咧，嗰啲錢可以唔俾用或者冇曬嘅，因為根本即係八達通都冇啲咁嘅機能。 嗯 ，OK。咁另外之前又话搭车又唔得啊，咁嗰啲做唔做到啊？你觉得八达通 嘅 啫？ 嗱，佢咧就同我讲嘅，佢话因为有交通津贴，好似混淆咗，跟住就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咁我就问佢，咁你点防止啲人啫？ 那个 八达通机唔识分别政府钱定自己钱噶嘛？系咪？咁佢唯一可以做，如果唔俾人搭车咧，就系佢每一张卡有个 number 嘅。如果佢發覺你嗰張卡係喺第1个月，喺交通費上面用咗一個比平時大多好多嘅費用咧，佢就可以第二次咧，佢俾你嘅時候咧就減翻個費用，即係所謂懲罰你。即係佢係得呢個方法可以限制人用喺邊唔用喺邊嘅啫，但係都係限制第一期嘅啫。OK， 第二期佢冇得限制噶啦。第二期入咗嚟你張卡咧，你碳慢板長啲用喺咩地方，佢都限制唔你咯。所以所有如果佢想限制你嘅用法咧，都係睇你第一期嗰張卡使費會唔會特別多喺邊啲地方，而係佢話咗唔俾嘅，咁懲罰你啫。就第二期咧，就減翻嗰個銀碼出嚟。但我就同佢講，你咁做就實俾人鬧死你，一件好事啊變壞事，因為複雜到位。況且你管第一期又管唔到第二期，你不如索性算啦，全部俾人點用都得。咁我估計佢最後可能都會放嘅。 嗯。 咁你搭車都係一個基本嘅開支嚟㗎，係咪？ 嗯。 一個人搭車慳翻，咁佢有啲錢啊，剩咁佢又可以去做第二啲嘢。咁你管得佢咁多做乜啫？因為八達通實在係太廣泛使用㗎嘛，今日。 是 如果佢自己發明一張特別嘅儲值卡咧，佢就做乜都得。佢可以一次過幫你儲值5000蚊，跟住就限定你每個禮拜、每個月用幾多幾多，你唔用就冇咗。佢做乜都得。 嗯。 但係如果做一張特別卡，佢面臨嘅問題咧，就全香港啲商户冇人即係 leader 嘅。 OK。 你裝得嚟咧，幾年後嘅事。咁所以佢而家要平衡廣泛使用方便同埋嗰個。限制就一定要放宽。 OK， 好。 所以用得八达通咧，佢限制就一定要放宽啦。我睇唔到佢点可以限制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收得八达通嘅地方， 就要咁做啦。 嗯嗯，好啦，另一个啦，就今次讲紧即系条数都大嘅300多亿，咁啊，而家啲电子支付工具都想吸客啦，大家都话会俾啲优惠，商户又俾，市民又俾嘅，点俾先至公道咧？觉得 嗱，我估计咧，八达通会咧占最大嘅生意，因为佢最方便啊。 嗯。 OK， 嗯， 咁你今日有任何商户冇八达通咧，佢而家有一只盒系俾你系免费，你嗰只盒可以连住嗰个商户嘅东主一个智能手机电话一个 Apps 咧，系已经系攞到钱噶啦。个商户冇装呢啲嘢，佢又费事安装费啊，因为要驳到去佢嗰只收银机，咁有啲人连收银机都冇，好鬼烦噶嘛，你街市收现钱噶嘛，系咪？ 嗯。 佢冇收银机嗰啲嘢噶啦吓，咁、啊、如果佢有只咁嘅盒仔咧，我拿咗张卡去嘟嘟咗咧，嗰个盒仔啲钱咧就转咗俾嗰个东主嘅手机入边嘅电话有个 Apps， 咁佢就基本上用个手机收钱。咁而家我同八达通倾咧，佢哋就肯咧，所有呢啲新嘅商户咧，由佢安装嗰日起到呢一个消费券有效期完嗰日，佢都唔收服务费。 嗯， 即系免咗嗰个所谓 1.5、啊、因为好多商户唔肯收八达通去用现金，就系、是、因为佢唔想俾个 1.5 啊嘛， 1.5%收费， 啊 1.5% 系个服务费嘛，你 credit 卡都有啦，有啲二啊，有啲三啊咁，咁佢就话如果新装嗰啲咧，用呢个形式装嘅咧，佢系由而家开始去到可能你呢个消费券完结，可能系9月、10月咧，成段时期咧。佢都唔會收你呢、這個1.5%，好啦，咁就鼓勵好多小嘅商户去好簡單去攞呢個咁嘅免費盒，跟住用佢嘅手機電話去收錢。佢收收下，佢開始覺得又唔係好煩、哦，又幾好、哦，啲客又慣咗、哦。咁啊，半年之後啦，呢、這個消費券完咗之後咧，其實個商户係有權咧唔再用呢個盒。但系到时啦，佢会唔会都觉得几方便？系咪？嗰啲客又觉得很好，咁不如索性用落去咧，咁啊，咁就变咗对八达通嚟讲咧，佢增加咗香港嘅市场占有率，又多咗人装呢个机，安装费又唔使俾，系嘛？ 嗯嗯。 咁呢个亦都系喺香港广泛推进电子支付嘅第一步，就用呢一个电子消费券作为一个契机。咁呢样嘢咧，我系支持嘅。 嗯。咁但系优惠点咧？佢话要俾商户优惠，俾市民优惠，可以点争取咧？ 哦，咁你商户而家最紧要就话八达通呢个300亿，譬如话佢攞咗200亿啦，当啊， 嗯， 唔系佢唔会有4个电子支付平台，佢唔会攞晒生意，攞个200亿， 嗯， 咁佢乘1.5，佢咪收咗3亿嘅钱咯。咁所以八达通就承诺呢笔钱佢唔会收。即是跟政府钱有关引致的支付费呢他是不收。那现在就想方法是回归给、商户。那我都觉得呢是应该给回商户。那他也都可以一半给商户一半给市民的。 那 他现在想这样的细节。总之呢、那个协议呢就是这个政府钱八达通是 0.001% 都没得收。 OK， 咁佢要将呢笔钱即系识变咗出嚟，咁可能去到最后一半俾商户，一半俾市民，咁佢点俾我都冇所谓，最紧要佢自己唔好堕落袋得啦。 嗯 ，OK， 好。我另外陈生，你头先话想讲两句疫苗气泡，你都简单讲讲咧，得唔得？你觉得呢招？ 嗱， 简单讲。 疫苗气泡其实最紧要咧。就是如果內地人打了針可以下來，我們香港人為何不可以上去呢？就一定是要雙向啦。那如果人香港人上去，那他必然不可以限定一定打這隻疫苗不打得那隻啦。那一定是香港人上去就是但兩隻疫苗都可以計啦。那我覺得香港和內地通關是將來是雙向地免檢疫，就有驗測，但是免檢疫呢是用這個疫苗作为一个基准呢，其实就应该同即係中央政府喺度傾㗎啦。咁而家其实大致上啲疫情呀成都开始慢慢即係大家都睇到回落咗啦。咁如果限制住外防嗰度继续限制住嘅话呢， 其實長遠呢，所有低風險的國家用疫苗去管制呢，都應該有得諗的。現在英國是屬於高風險的，但如果你看英國本身呢，它已經全部放寬了一些東西，還準備去到6月21日呢全面放寬，咁所以將來好多今日高風險嘅國家，可能慢慢因為疫苗普及化，都變咗中或者低高風險嘅低風險國家。咁將來呢啲所謂旅遊氣泡，可能就可以同多啲地方做。咁當然首要最緊要從我哋內地啦，我哋嘅祖國啦。 嗯。 咁所以而家棘住嘅就係內地肯唔肯承認我哋兩劑疫苗啊，同埋佢覺得放唔放心我哋而家係打咗兩劑疫苗呢，同埋加埋兩次嘅驗測，即係嚟港一次驗測，去到嗰度做一次驗測咧，佢哋安心取消呢個檢疫，呢、這個先至係真真正正將香港徹底即係帶翻出呢個谷底嘅。 咁另外鼓勵疫苗嗰個力度點樣咧？今次譬如喺嗰啲食肆啊、酒吧等等都出咗好多招嘅，你點睇個力度啊？ 嗱，佢咧就。我嗰時俾佢三招嘅，你話有因又好，乜都好。第一就係兩個星期某一啲公眾一定要驗測，咁佢第一個放咗啦。 嗯， 佢而家開始咧就限聚令嗰度放寬。 嗯， 咁限聚令嗰度放寬咧，我就擔心原本就我冇諗過佢係要嗰個員工都必然係要打嘅，因為你如果要客人打，你唔打你咪唔好。冇超過四個人一張台咯，係咪？咁但係因為佢而家有員工都要打咧，佢真係要諗清楚啦。咁你真係唔通你找咗個員工咩？ 嗯。 咁嗰個員工係咪？如果佢係真係唔打得疫苗，咁我又想佢繼續喺間食肆度做，咁俾個咩職位俾佢？咁佢要諗嗰啲嘢啦。 嗯。OK。 咁但係隨著呢啲咁嘅一路落去，將個限聚令放寬，我覺得係合理嘅。咁第三招當然就係呢個外遊啦。 嗯，头先都提啦， 啲人流嘅系啦。 O、okay, K， 做完呢啲嘢咧，就疫苗就开始睇到个效果啦。 嗯 ，O、okay, K， 好。咁田北辰同你倾下先，多谢晒你啊。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啊。今日节目时间都够晒啦，一齐听《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Clayton Christensen）。在1997年提出一个名词叫做破坏性的创新，英文是 disruptive innovation， 早期亦都被翻译为颠覆性的创新。所谓破坏性的创新是指将产品或者服务透过科技创新，并且以低价或者低品质的方式针对特殊目标消费的族群，突破现有市场所能够预期的消费改变。 破坏性创新是扩大和开发新市场，提供新功能的有力方法。反过来亦都可能会破坏与现有市场之间的联系。在管理实务上，这种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引起学术界的大量讨论。 破坏性创新的理论在1997年出炉，24年来仍然时常令人误解，可能是出于破坏这两个字。而事实上，将改变某个产业竞争的模式的任何突破都归为破坏性创新，都会发生问题。因为不同类型的创新就需要不同策略的方向。 其实所谓破坏是指资源较少、规模较少的公司能够成功挑战根深蒂固的营业者。通常既有的营业者总是聚焦在利润最高的客户，因而忽略了另一些顾客的需求。这个时候具破坏力的后起之秀开始成功瞄准这些被忽略的市场区隔，以较低价格提供更合适的功能。 这20多年来，全球性的运算典范已出现了四次的破坏性创新。第一次是大型电脑，第二次是个人电脑，第三次是互联网，而第四次就是社交平台。而区块链即是第五次的破坏性创新，将全面重新塑造人类生活的形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区块链：未来经济的蓝图》，作者施旺，由基丰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版。